咱胡同李大爷最近老糟心了。 怎么了？ 生气。 哎呦，要心平气和。 对对对。 哎，这话要是当时他在那儿的时候，你劝他多好呀。 在哪儿啊？ 李大爷那天看有人卖紫檀家具，凑热闹，都说紫檀家具好，好哪儿啊？我瞅瞅去。 上哪儿瞅去了？ 街边一个卖家具的店。 街边上卖家具的店啊？那靠不靠谱啊？ 人卖家具见老头讽刺他，看什么呀？看什么呀？五万八，能买得起吗？让你掏200你也费劲吧？哎呦，一听李大爷这火，噔。 弹簧伤人自尊了， 对， 不跟人留面子，就是你甭管这人家有没有新买，看看总是好的，那干嘛说连个200都掏不起啊？ 要你也不乐意吧？ 掏出200他看一眼。 李大爷看不起人啊？哎，我就看不起你老头，你要能拿出18000我赔钱卖给你，有吗？李大爷噔， 血压也上了。 18000是不是 啊？ 18000你等着。 等什么呀？别催，别点动， 别打乱我。 这18000搁哪儿了，老头？我就不知道现在谁出门带18000现金。 告诉你，这就是18000，啪，水呢？ 哦， 老头肯定是银行取钱去了。谁能带18000零钱上大街上溜达？ 18000零钱，那是没法带。 卖家具那人傻眼了吧？ 这个檀木的家具归您，啊。 檀木， 对，紫檀木。 哦， 完了， 特别好，世界上木精最好的材料。您还真有眼力劲儿，我今天要不是跟您赌这口气，您18000想拿我们这么好的檀香紫檀，小院紫檀，老头就说我就要这个了。哎，多拉家去。回家呀，本来说李大爷想显摆显摆， 嗯， 可是呢， 这是个计策。我跟您说吧，这人呐，就是看准了这种啊。 气性大的老头， 哎，诚心气他，就是说采过他没钱，你要是跟我赌气呢，你就拿钱来卖出去之后可就上当了。 嗯，这不是紫檀的，更不是小叶紫檀的。 它是檀木，它是一种极其普通的檀木， 叫黑檀。家具上那些花纹什么的，一些转角502粘的 啊。我跟你说，这还有人买回去那个硬木家具，说我这硬木家具绝对是好的，沉呢，人家说您这是假的。那怎么这么沉呢？你撬开吧，把这扶手撬开，里边全是砖头。 哟， 哎呦，当墙那么买回来 的。哎，对了，它没法不沉。 那当然，冲动是魔鬼，你这个心有所怒，必失分寸。 哇，你还说出个道理来。 哎，小花，你有冲动消费的时候吗？ 有啊。 你说个，我听听。 你像当时我看见那个紫檀高浮雕九龙戏班。 等会儿。同时说这套话，我听着不像真的。 看不起人是不是？ 啊，对，你买得起吗？18000。 我告诉你，王大伟， 你掏出来帮我瞧瞧。 我买一个给你瞧瞧。 你买不瞧？ 紫檀高浮雕九龙西番联纹顶香柜大四件， 说不清，说不上来了吧？ 大四件柜，我告诉你，一寸紫檀一寸金，我就给你买。 寸金难买寸光阴。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怕你记不住啊。 我怕你说不对。 当年我看的那个好木啊，紫檀。 好木是什么玩意儿？ 好木材呀、啊。紫檀高浮雕九龙西番联纹， 你看看不太一样了吧？ 西番联纹顶香是大四件柜， 这是什么东西？告诉我，你说我听听。 大衣柜， 不是顶箱吗？ 你要装白菜也行。 顶箱吗？ 是要带顶箱的那种啊？ 哦、顶箱似的啊、哦！你在哪儿看的？ 木材厂。 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哪儿。木材厂旁边，小树林里看见的。小花，你也上当了，你那都不一定是用502粘的。 哎呀， 拿胶条捆的吧？ 那你是没见过的东西，好高密度。 怎么看出高密度的？ 你撞见有几 次？撞见？我没听说哪家具好先拿脑袋撞，除了棺材没有这么卖的。 哎，你撞有那个清脆响。 我拿脑袋撞，当当的。 我跟你说啊，我没听说过肉撞什么东西能有清脆的响声的。 这就说明咱们那个密度高。 没听说撞出金属音来了。 嘿，没听说的事儿多着呢。 你不是胡说、 啊？你就说吧，小花，你说最后你我都不问你花多少钱买这大衣柜了，你说你最后这大衣柜是怎么扔的吧？ 那有收的不就给扔了吗？ 卖给喝破烂的吧？ 国家要收。 谁家要收？国家派一蹬三轮来收你的家具。 你就说支援国家建设就得了。 啊，对了， 支援国家供暖建设，P 劈他呀。 我跟你说这个，一方面我觉得这个骗人的人啊心黑手狠，就用那种激将法激人， 就有这样的人，激将法能吃得了、 哎、有些那种什么卖奢侈品的或者卖什么轻易的看不起人也挺可气的， 嗯， 但是呢碰到他硬头的他们也吃亏。有一姑娘买衣服被服务员讽刺买不起，嘿，人家男朋友来了直接就买这店。有一个土豪被讽刺买不起车，一怒之下买了所有的豪车。 我就想问那姑娘要 这些，就是我在电视剧里看出来的。 天哪！ 洋洋跟王大磊逛街的时候，洋洋就是属于理性的那个，王大磊就是冲动的。洋洋，我要给你买一个钻戒。洋洋每次就说你买不起， 你没钱。他老这么打击我是吧？ 对，那他说的对不对呢？ 也对。 当然有时候王大磊不上那当。 对。真就不买。 杨友用那激将法，你买不起。王大磊就说这玩意过时了，买不买无所谓。 对， 小柱柱，你都因为冲动买过什么东西呀、 啊、咱啊把钱都花在刀刃上了。 嗯，小豆冰 就买刀刃。 哎呦那不好用，拿刀刃切菜容易拉着。 谁拿刀棍切菜？ 刀棒呢？ 没买。 没买刀棒啊，光买刃。 我告诉你啊，我把钱都买了芝士了。 哦，对，芝士蛋糕、哦、 我呀报班学习 哦， 哎，咱报过啊，电子琴班，哎， 快板， 快板电子琴班， 叮了的，叮了的， 报我那个， 叮了的，呵，电子琴、快板都弹的。 你知道为什么人们会有冲动购物的这种心理吗？ 经不起人撺掇。 哎，这一部分是商家绝对鼓励冲动型购物， 尤其是小柱参加这些班， 对， 都是那些女孩推销， 哎， 一叫大哥。 他就受不了，或者说有的人就是利用你的心理，你比如说争强好胜虚荣心强，我就诚心说你这些，你没钱买不了。但是商家呢有一些因素是鼓励冲动型购物的， 嗯， 你看搞一些特别的节日，对吧，什么什么星期五了，什么光棍怎么这节了， 对，什么这个妇女节吧，那个消费节店庆，俩好节。 其实这个一促销啊，你有时候觉得用不上东西你也想买了， 对，还要满多少赠多少返多少。 对， 嗯， 参加调查的一半人表示都曾经购买过不需要的商品并表示后悔。 对，一般都是满100返50。 其实啊调查还发现30岁以下的人最容易受到这种情绪化购物的影响。 年轻 有的时候你只是在想要的东西上花钱，而没有在真正需要的地方花钱。 一般有时候容易凑那价码也是这样。 商店的策略就是让你逛到商店更多的角落，在店里停留的时间更久一些，花的钱就更多。你比如像某一个卖家居的一个大商店， 嗯， 你到那儿去跟迷宫似的，一会儿烛台，一会儿花盆、餐巾纸、桌子， 怎么看怎么好。 一会儿床还给你弄成一个小屋一小屋的样子， 还可以让你试， 哎，你还可以躺上去，这就是大型购物中心的魔性。 对呀、 啊就是， 再有就是那导购不停地跟您说，先生您好，先生这款适合您，先生您看这个，先生您看这个，先生您看那个， 对。也不哪那么多先生， 先生好被说动啊。 还有给你这么搭的呢，哎呦您这裙子真好看，哎呦就是您那上身要搭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就更配了，两件一起才更优惠哦。还有这样购买这类商品的人还入手了这个和那个， 好家伙，这听说就七样了。 其实一旦人们已经决定买一些东西，他们就开始对购物这件事儿变得脆弱了。 对， 哎，你不花钱就不花钱，一花钱就花不完的钱。 还有那个原价多少多少，现价只要多少多少多少，还送多少多少多少， 都是什么呀，减价不减钱，感觉是很便宜，实际上便宜就是大。 你别说买这些小东西了，你就算买房有的时候都是冲动购物的，买了之后才想我怎么买这儿了，买的时候这房子怎么怎么都好，等到回家冷静了，好像这朝向或者设计 就是的。你说我在北京上班，我买一个蚌埠的房子。 其实啊有的时候呢，你要不愿意让自己啊瞎花钱，你呢可以列一个购物清单，就是单子以外的东西绝不买。 有时候单子以里的东西买不着，单子以外的东西呢他可能就会，哎，对， 他好多时候管不了自己，说是这么说，这叫计划赶不上变化。 嗯，你看老叶说了，最冲动的买了一年的健身卡，一共3000，工作稳定之后啊有点无聊，想找个事儿打发晚上的时间，呀，去就去吧。那时候我还有女朋友，我们一起去，1:1，还可以游泳。觉着呢，跟女朋友一起锻炼啊、游泳啊，一起美美的。办好以后，一起去了几次，很开心，没毛病。后来天冷了，就不想动了，去的次数明显少。再后来呢，分手了，就直接不去了。最后呢，送人了，免得睹物思人。 所以健身房都是这么挣的钱。 周飞说，我买了张张学友的演唱票，我从来没追过星。 一出手也不知道那天怎么了，买了最贵的场地票，花了1880。后来我发现这个内场票的位置好坏也差不了多少啊。哎呀，早知道还是看台票更值一些。 对，场地最后一排不如看台头一排。 哎呀， 那天还下大雨，就中间场地也没有棚子，太惨了。家宝说了，我买了一跑步机花3000，后来呢3年了，我上去的次数一共没超过10次，每次搬家还得特地的搬它， 后来都上不去了。 跑步机上跑的那腿拉不开栓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我想问问你们俩，如果飞机上也有卧铺的话，你们是不是特好美？ 下铺，下铺，我来下铺。 王亚雷已经点名要下铺了。 嗯， 上面还有一个上铺。 那要睡下铺，那就是行李舱。 不是，小顺， 它是分前后隔开之后，以后前面那机头， 对， 那儿都改成上下铺的。 哦，你就是说头舱的位置跟经济舱的位置都改成卧铺。 嗯、对，前面软卧，后硬卧。 行，那就是乘坐飞机的人数减少了，但是乘坐飞机的这个品质可是增加了。 嗯， 你想啊，你坐长时间飞机，你腿肿不肿？ 肿。 脚肿不肿？ 肿。 下来是不是有点那个什么？ 肿。 等。那这种方式的话，应该吊起来，倒吊着，是不是好点？ 好肿了。 对嘛，你也难受啊。 谁那么空着也不舒服？ 如果说装了卧铺啊，如果 这 装吧，怎么装？ 这 我也不拦着。 咱们说那个条件好一点的话，还给加个帘儿。 俺宿舍怎么来是吧？ 大家睡以后把帘儿一拉。 长途吧，1个小时犯不上。 真的犯不上，怎么也飞个10个小时。 嗯， 这就都 我觉得至少得8个小时以上的。 对， 够一顿觉的。你比如头等舱的，就有双层帘，有纱帘，有那个隔光的帘。这个啊，一般普通舱呢，就给一个普通教室里边那种蓝帘， 蓝布棉门帘。哎， 到时候那个空姐推小车该喂饭了。 喂饭， 别推小车， 有我都住笼子里，这住卧铺。 鸡肉饭、牛肉面， 哎呦，躺着吃，都喂脖子上了。 你给你系安全带之后，你一按这钮，这铺就呜就 立 起 来 了。 那我要上铺了， 一会儿直接推走了。哎， 那都躺着怎么送水啊？ 王大雷，该输液了。哎， 我还是病号。 有的时候呢，比如王大雷在下铺，你上面呢上铺是一熊孩子， 噔下来了，噔上来了， 噔下来了，噔， 安全带给捆上，飞机不安全。 在上面折腾呢，跟你聊天了，叔叔， 我睡着了，别理我。我睡着了，别理我。 大飞机真大啊。 遇到气流颠簸了，赶紧躺 躺。说你这颠簸的话，它这个气流它怎么就让那个飞机颠簸了？ 你说颠簸，赶紧躺下。家长带着没有？家长带着没有？ 家长在旁边那上铺。 还在旁边那上铺， 那这孩子他已经过1米2了。 对， 他给一铺。 说，你说这叔， 我坐那没有卧铺的飞机。 说为什么只有鸡肉饭和牛肉面啊？为什么没有别的呀？以后啊，这像这种问题，王大磊就不用再为之痛不欲生了。这个将来啊，我觉得用飞机就上面有迷你幼儿园，把熊孩子都弄幼儿园去， 这一锁，咔嚓， 你们互相解答，互相问，你说为什么？你说为什么？光想想就激动不已。 对，给他们拉一铁帘。 哎呦，你王大磊得恨成什么样了？ 哎呦， 不就上次看电影？叔，这妖怪为什么这么丑？叔，为什么他又复活了？叔，他们弄成烟了？叔，灭霸，叔，谁生的？ 灭霸他爸， 这倒是讲理。 灭霸的爸是谁生的？ 灭霸他爸的爸爸。 叔，你没说清楚，没听清楚。 手没错，就是你没听清楚。 都有原因，遇上颠簸了，有气流，赶紧坐好。 如果咱们等一等啊，没准真能等到飞机上，咱们这样的也能飞上卧铺了。 飞上卧，坐上卧铺。 你现在你说那飞机就这么大点地儿，为了成本，为了这个多装点人，那不得已前面的头等舱就那么几个座，还猴贵猴贵的，咱们都坐不起。 以后就开卧铺专机，就跟那个专列是一样的。 不知道有没有那么一天？ 肯定会有的呀。 这样的飞机了， 哎，你盼着有机会。 而且到时候设计上面也都有很多新奇的东西。 对，电钮一按，滋呼就来。 怎么老是有护士这里？ 不是那个，这飞机上不有那服务的人员吗？ 空乘人员过来了， 不叫护士。 再想想现在咱们坐，有时候那个座椅的间距真的太窄了， 对，都快躺你怀里了。 哎，

关系 这个关系没关系了，这出了事故了就没关系了。 嗯， 这有界定，对不对？这有这个道理的搁这摆着。 那你说像家宝也有这些闺蜜？ 我没有小跑， 但你有车呀。 哎， 嗯、三轮好几辆。 哎呦，那是可劲儿让他们开去，没关系，不分彼此。 问题是这要撞毁了怎么办？你这还没保险。 我最好让他们撞毁了，我好长时间想撇他呢。 哎，你说现在这个闺蜜哈，说是闺蜜，有的时候这事儿办的，或者是之间的这个情谊，你真很难说用一个 闺字来形容， 这蜜来形容是不是？ 哎，咱俩用字不一样，我是闺蜜。 咱说是闺中密友嘛，那他俩真密吗？你看前一阵又一事儿，说怀疑闺蜜勾引自己的男友， 哎呦， 这个女子呢就把闺蜜给揍了。 这事儿还真不少，我跟你说，哎，就是闺蜜之间有一因为有一男朋友， 有人揍你。 我怎么那么遭恨？ 挨揍的是你、 啊，不是我，不是我。 哎，家宝，对于人家来说是这个亲密程度问题，对于你来说是品行问题。 对，就对于你们来说也是个道德问题。哪儿就爱上我 了？你跟那女的好，你怎么还跟人家闺蜜？你俩 我 同时，哎呦， 哎呀，怎么了？你们看见了是怎么着？ 你不是刚才你都承认了吗？ 没，这我就说呀、啊，这个事儿啊还是普遍存在的。 啊啊 这种情况啊，就是因为一个人二虎相争。 你看，你形容这俩人二虎相争。 哎，对， 你这说的还是因你而起啊。 人都说二美相争，你二虎跟俩人比性。 他跟我呀，是我只不过是一个代表性，是是 哦，你都具有代表性了。哎呦，你这个做的太不光彩了。 这是普遍现象的代表 性，你看这都是 普遍 现象。 哪儿就普遍现象？那我也不打他们呀，对不对？ 是你也打不过那几个。 王大理，这里面有你什么事儿？ 对你根本就没有闺蜜，所以这个问题不存在。 又没闺蜜，又没女友，你这说什么？你 我有幸福， 连幸福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还有幸福？ 幸福是一种感觉。 感觉说没就没， 说来就可以来了。 对，睡着就没了。 说到这个闺蜜啊， 一把辛酸一把泪，男的也有闺蜜，女的也有闺蜜。 现在闺蜜多了去了，而且这个是个现在时尚词儿，好像谁没几个闺蜜啊？ 对， 谁就不正常， 就说没朋友。 你说男的还是女的？ 都算是， 对不对？都有啊。 男的 也有闺蜜？ 当然了， 男的跟女的好像。 你得说是我啊， 多的要说是你，不是男的有女闺蜜，女的有男闺蜜啊？ 对，异性闺蜜。 现在这个闺蜜啊，就是一个好朋友的代名词， 哎， 不是说非得是女的。 有的时候这些词汇啊，甭管是闺蜜、啊、朋友，可能一开始的意义是很纯的， 嗯， 到后来就普遍了。哎呀，满大街都嚷的时候，就跟美女一样的这个性质。 哎，对， 你这跟闺蜜还代表什么意思吗？ 这好不好都叫闺蜜， 差不多就行 啊。没准刚认识的也是闺蜜， 这闺蜜就是吃喝玩能到一块去，还跟认识时间还真不一定有关系。 女子丑照被闺蜜用来分手，理由是。要吓跑网恋对象，这是怎么回事？咱们瞧瞧去。哎呦，出来玩真不错啊！ 哎呦， 这地儿比北京就是暖和。 嗯， 行， 我跟你说，主要是因为呀，咱们三个人一块出来清静，咱们还能谈谈心， 躲避一下清静。 怎么了？你最近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了吗？ 啊，你家里怎么了？ 我也想听你们不开心的 事。我没有，特别高兴。 啊、个人有什么失误吗？ 肯定 有什么坎坷吗？ 你们别掖着藏着， 挫折什么委屈你都可以告诉我们。 人都说呀，这叫什么呀？叫溺水，不是？ 溺水？哎呦，淹死的？ 没有，就是那个水溺。 水溺，我特别想，我看你有点忤逆， 我看你有点油腻。 哎，真的，你这包今天怎么回事？火这么大呀、 啊？对呀、啊，就是你烧烤少吃点，这油腻的东西。你看你脸上的皮肤，现在咱们这个岁数是不是？你老吃牛 肉。姑娘家家的。 姑娘家家，你老姑娘家家，姑娘家家。 不是我说你老没个姑娘的样儿， 是重要的吗？ 咱们泡个温泉，然后我给你贴面膜，你贴完以后，你保证脸不油了。太不注重打扮了， 对呀、啊，就你天天注重打扮，别来这套了。 那倒是， 花枝招展的， 爱打扮点儿，自我认可度高。 对对，社会认可度低。 这男生，你 追 人家也很难。 我谁说的？ 你别老说这扎心的话，人听着不难受啊。 我看 说话要讲技巧，要婉转一点。你像我， 啊， 要玩， 你要玩， 不是我， 哎，你没有那么照我的。 不是我的意思呀，是说你呀，要不改的话呢，我是那个逆着。 我告诉你说，是金的就会发光的，总有人能挖出我这块璞玉。 哎呦，你这还是璞玉， 绝对是璞玉。 行了，咱 们你别对我 泡温泉，泡温泉，咱吓着你。 哎呦，你看 谁踹我一脚？哎， 你看这头发吧，打湿以后贴脸上， 跟年画娃娃似的。 你把眼镜摘了。哎呦，真好玩。 哎呦，还戴着眼镜泡呢。哎，你这美人痣怎么长鼻头上了？ 哎呀， 都比你 这 好 啊，怎么一大一小啊？ 长眉心上了。